谁的回答。白驹过隙，辛苦多，谁又能够奈何？好结果，坏结果，随他去吧。 可以。 在我怀里坦白赤裸，我们可以疯狂流汗再脆弱，我是你的枪。直到你随时都可以回来，我们因彼此而自由而存在。再脆弱，我是你的家，也是你的旅程。我是那个你不常打开的盒子，永远在原地等待，等你回来听我重复这旋律，就这样几分钟一辈子。如果我是一首歌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。如果我是一首歌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。